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纤长细瘦的手指在翡翠白玉烟枪上轻轻摩挲片刻，随手丢至床上。女人打了个呵欠，慢腾腾起身，一摇三摆走到盥洗台前。她拧开水龙头，轻轻拨弄，眼神慵懒迷离，身体面条似的提不起劲儿。身后传来动静，女人从镜中看见来者。 你怎么来了？ 她懒懒一笑，风情万种。 正好过来帮我选件旗袍今天。你做什么？ 呼之欲出的尖叫随即被堵在喉咙，她拼命挣扎扭动去抓对方的手，平日保养得意的扣单因用力而折断，血从缝隙流出，分不清是谁的伤口，可这只能引来对方更加穷凶极恶的回应。女人下意识张大嘴巴，她呼吸不到半点急欲摄入的空气，反倒加速自己死亡的过程。平时一笑就能令男人神魂颠倒的面容，此刻扭曲狰狞，额上青筋暴起，眼珠一点点往上翻。天昏地暗之际，一闪而过的念头令她恍惚察觉，勒住自己脖子的衣物正是自己刚刚丢在床上的睡衣外袍。那件丝绸外袍上个月被买回来之后，他就喜欢得很，常常穿着。拖鞋被踢开，身子被拖着往卧室走，赤足在地板上留下两道尸痕。勒住他的人没有半点怜香惜玉之心，见他还有力气挣动，便又加了几分力道。对一个濒死的人而言，生命被缩短在分分秒秒之间。渐渐他的双腿停止蹬动，像躯瘫软在床上，杏眼却还圆睁，直直瞪着天花板，死不瞑目。雅琪兴致勃勃摆弄自己在桌上的化妆品，她在双妹和夏士莲两个牌子的雪花膏之间犹豫半天，终于忍不住挑了新买的夏士莲。新包装的瓶口拧开是有些发涩，但抹在脸上的扑鼻香气很快磨灭她最后一丝不舍。看着镜中的自己，雅琪的心情也随之明媚起来。于她而言，这只不过是万千个夜晚里的平凡一夜，可这个夜晚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发生了微妙变化。 雅琪，凌少来了，想见你。 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好。 雅琪倏地回头，又很快扭过来，抓起离自己最近还未开封过的丹琪唇膏，打开旋钮，对着镜子仔细上色。这是他新近从永安百货买到的洋货，好几天都没舍得用。后面的大班笑嘻嘻走近。 哟，听见林少过来这么开心啊。 我看你比我还开心，嘴巴都快咧到耳朵去了。 林少又俊俏，说话又好听，又会哄人，谁不喜欢啊。可惜比起真正的阔少还差了点，不过那么俊俏的脸足够了，也不知道他今晚买不买你的初阶钟。要是年轻个十几二十岁，我宁可倒贴也要跟他出去的喽。 雅琪撇撇嘴没说什么，只顾端详镜中的自己，朱唇烈焰印出妆容精致的娟秀面容。林少应该会发现他今晚的不一样吧。说话间，大班瞥见旁边怯生生的年轻女孩。 愣着做什么，跟我一起出去啊，林少还带了朋友过来，正好。 年轻女孩叫罗斯，几天前刚刚应聘上肥冷翠的舞女，还不太懂规矩，也没见过太多世面。她好奇地问， 林少是谁？这儿的常客吗？ 三人穿过灯光闪闪的回马廊，高跟鞋在地板上踩出清脆的节奏韵律。雅琪没有作答的兴致，也就是大班回了一句， 快跟上来啊。 哎， 罗斯只好应和一声，努力适应高跟鞋带来的不适。他家境本来还算小康，本人也在中学读书，前几年父亲疾病去世，家里没了顶梁柱，一夜之间塌了天。为了供弟弟上学，罗斯只能选择到肥冷翠来上班。如此遭遇的人，舞场大班见得多了，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身不由己的飘萍。最起码当舞女的收入还是很不错的。罗斯这个半中半洋的名字也是进了舞场之后大班起的，算作艺名。在偌大上海滩，肥冷翠自然没法跟百乐门、仙乐武功、大都会、维也纳这种舞场相比，但也算小有名气，而且来者不拒，面向客人的阶层更广。不像百乐门那种地方，进入者非富即贵，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。若罗斯肯努力，一个月下来供弟弟上学绰绰有余，也许还能剩余不少开销。 再陪我去喝一杯。 罗斯很快就见到大班口中俊俏又会说话的林少，对方穿着一身灰黑色相间的洋服，理着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的发型，只是没抹发油，蓬松又清爽，打扮并不出奇。罗斯见过一身华贵的公子哥，也见过更加花枝招展的孔雀，但他是头一回知道，一个人如果足够好看，穿什么就无关紧要，因为他能将平凡的衣裳穿出不平凡的感觉。世上多的是人靠衣装，像林少这样衣装靠人的千里挑一，寥寥无几。 林少， 罗斯看见雅琪像快乐的小鸟一样飞过去，高跟鞋在他脚下竟然有了轻盈的感觉。林少脸上挂着懒洋洋的笑容， 雅琪，你用了新口脂，比上次见又漂亮了。 你发现了？ 大老远就看见了，烈焰红唇，人未到而香先至。 这是丹琪唇膏新出的颜色，整个上海只有永安百货限量发售，我托人去排了好久的队了，差点就买不着了。 雅琪这么漂亮，涂什么都好看。 就你嘴甜，我不管，今天你要陪我一晚上。 当然没问题，走走走，你进去吧。 嗯， 下次再有喜欢的颜色你告诉我，我陪你去买，好不好？ 真的吗？你不会跟别的？ 雅琪走过去抱住林少的胳膊，叽叽呱呱说起来。罗斯则被大班推着走向林少旁边的年轻男人。 罗斯，别在这傻愣着了，赶紧陪程少爷进去吧。 哦，好。 维特，小酒单了。 小姐，可不可以请你跳支舞？ 当然可以。 先生，给你酒单。 来舞场就是为了跳舞的，在音乐的旋律下，罗斯有些尴尬拘谨，陪伴对方迈开略显拙劣的舞步。 你是新来的吗？以前好像没见过你啊。 嗯，对，我刚来没多久。 哦，刚听大班说你叫罗斯。 是的。 认识一下，我叫程思，江湾区警察局的警察。雅琪旁边那个是我的同僚，叫林叔。 程思样貌也端正，但跟林叔在一起难免还是有月华和星辉的对比。罗斯的目光禁不住再次随着舞场灯光追逐那道身影。林叔的舞跳得很好，舞步轻快皎洁，没抹发油的发丝在步伐的挪动中轻轻跳跃，一下一下就像罗斯怦然的少女心。他将目光落在对方的眼角，流光牵出一丝飞扬，瞬间在胸口炸开烙痕，朱砂桃花鲜艳夺目。 哎呀，这人长得好看就是不一样啊，还能有舞女倒贴小费 啊。 喏， 你看。 耳边传来程思的嘀咕，罗斯定睛一看，果然看见雅琪将一团包好的小手帕塞到林叔手里。这年头舞场分三六九等，去舞场的客人也分三教九流，但再吝啬的客人也得给舞女开一瓶酒，花点小费。那些出手阔绰的也许还会一掷千金带舞女出街，甚至常年包下酒店房间，买下寓所，金屋藏娇。但罗斯还是头一回看见舞女倒贴客人的，本该震惊的心情却在看见林叔的时候悄悄平复了。罗斯甚至觉得可以理解，要换作是他，说不定他也……一曲舞毕，雅琪还想继续，程思却松开罗斯的手，朝林叔走去。 哎，你看那边那个秃子， 怎么了？ 这秃子早上因为人家拉黄包车的没看路，不小心撞了他一下，他就把人给狠揍了一顿，那人走的时候还一瘸一拐的，挺惨的。 你查过了？ 这人这么横，我还当有什么背景？哎，后来一查，也就是舅舅在警察总队当个中层警官罢了，这后台还不如你呢。 我能有什么后台？我就是一混吃等死的小警察，别扯我。 行行，不扯你，等会儿啊，我过去找茬揍他一顿，怎么样？ 哼，我有更好的法子。来，我们这样。 哎，好。哎，他过来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